说的这个抗自由基的这么一个物质。 哎、没错、嗯。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啊，我这个脸色为什么越来越差了？我抹了那么多的这个保养品，为什么越来越不好？有的时候你的保养品买的不够好，可能铅超标、汞超标，对您的身体伤害更大。今天咱们由内而外啊，来做到一个调养，花青素对您的皮肤有好处。我觉得女性朋友啊，到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对不对？因为女为悦己者容嘛。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这里边啊，有的天然的抗氧化物对抗自由基。您身体很多疾病啊，其实第一步是因为自由基破坏了您的脏器，破坏了您的血管，所以三高才来了，所以咱们的脂肪肝才来了。第一步咱们要清除自由基，就从蓝莓开始。 蓝莓里边含有大量的这个花青素，而且今天推荐是野生蓝莓酱。野生蓝莓酱里边今天这个产品啊，每百克的蓝莓里边含有花青素是333毫克。我们说人工培育的蓝莓呢仅有7到15毫克，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款产品我们要推荐给大家啊，因为确实很好，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是买六瓶送两瓶， 对，所以整整的是1024。但是我今天也不给您打五折，也不给您打个四折，直接为您降到299，带走八瓶，每瓶才37块多， 299元，八瓶野生的蓝莓拿回家。就这样，好的产品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客户体验中心开门营业喽！所有产品现场体验试用，好不好您来定，更可现场下单购买，放心消费。体验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北广购，放心购。订购热线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大洋为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呢，依然是一个市场上知名度很高的产品哈、啊，很名贵的一种中药的食材入药点的，那就是辽刺参。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是小秦品牌的辽刺参哈、啊，我们请到的是小秦的创始人董事长王小秦，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小秦姐又一次来到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支持，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好产品。 那咱们既然是不一样的好产品，咱们先介绍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小秦海参是什么样的产品，好不好？ 好的，告诉大家，那个主品依然是270克，一包，一包10只的海参，总共是5包，总共50头。 50头。 市场的价格是2750元。今天的赠品。不一样了， 证明不一样。 赠品是130克的5到8头的即食鲍鱼2大包。 两大包啊、 哎，两大包呢，总共是10到16头，它的总价值呢是698元。那可期待的总价值就是3448元了。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还是999元， 999元， 从来没有 三折的价格哈， 是 三折价格，依然是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哈，而且还是。市场上知名度很高的小秦海参，在北京的专卖店有40多个点哈、啊， 看一看， 去看一看。 你要是没有27克左右，您可以看一下30克多少钱，你 对，你去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了。今天这个产品组合确实很优惠啊，只要999元就可以买到市场价值3448元的小秦即食海参的组合。说一下我们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今天为大家推荐这个组合呀、啊，为什么说比较特别比较好哈、啊？首先，因为这个组合里边的辽刺参哈、啊，依然是产自大连的核心产区， 是 辽宁的，应该是辽刺参的核心产区大连哈、 啊。对， 还有一点。这个刺参是今年的春参， 刚刚上来的春参， 刚刚上来。那 对， 王女士，我觉得你要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说一下 春 参，海参能够冬眠也夏眠，知道吧？温 海天海参是冬眠也夏眠的， 冬眠的时候它就把自己团成一团，钻到石板底下，不吃不喝，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身体里头不吸有水分，它的肾质就特别的紧密。刚刚露出头来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吃食的时候，我们给它抓上来供给大家，这个时候它的肉质特别紧密，汲取的营养也高，口感也好，口味也好， 所以这个春参呢是机会很难得的。 所以每年的春参啊，这个在一年四季当中，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比如说同样大小的春参，它的营养价值一定会更高一些。 嗯，刚刚出来的就更高，因为它肉质紧密。 肉质很紧密啊！你想一个冬天它没有进食，它进行冬眠， 对， 所有的一些个 缩成一团 哈，所有这个废弃物啊，身体里面脏东西啊都排出去了。 是大连这个海域非常优质， 嗯， 它的气温呢、啊、四季分明，然后它的那个平均的常年温度是在12度， 嗯， 它的纬度是北纬39度，最适合海参的增长。一个纬度、温度和盐度决定了这个东西，嗯，在这个地方长得适合，刺儿比较好，肉质比较紧密。 嗯、这是王女士从一个养殖海参的角度和地理位置来说的一个海参为什么是好哈。另外一个，我们说海参啊，1300多种海参全世界哈、啊，但是能吃的也就10几种、 嗯、 啊。另外能吃的里边，真正能够入药的只有 辽刺参 啊、嗯。那么大连的核心产区，其实它产出就是可以入药的辽刺参。 对， 我们说你去这个饭店里边，你说来一盘葱烧海参啊、 嗯， 或者说你到饭店里边吃一盘什么什么海参。那个海参未必是辽刺参， 是 因为他吃的海参是只是说口味是差不多的，味道是差不多的，可是里边的营养物质含量是完全 不一样。比如说南方来的带点刺的参不明显，它温度比较高，这时候当然海参生长期短呢、啊、肉质啊、口感呢、啊、所含的营养价值啊、 嗯、 都没有大连的同样的刺参营养价值高、口感好。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个小秦的即食海参组合，不仅仅吃到的是海参的味道，同时还能吃到海参的营养。 嗯、 啊，因为它是中医入药的。 更一个是大连海参，另一个小秦是第一个做水发鲜刺参的创始者。 嗯 嗯、所以用16年的时间专心致志的做一件事，做小秦的海参，特别是即食海参、 嗯。 因此呢，小秦的即食海参有一大优点，第一个特别方便，开袋即食 、啊。 第二个不硬不软。 嗯、 要是太硬了太 Q 弹了，那中老年人不容易吸收、 啊、 太软了又觉得口感不好，你就觉得小秦的海参弄到盘子上会跳舞，咬到那个嘴里呢又能咬动，又有一点 Q 弹，恰到好处，最容易吸收。 恰到好处，容易吸收。好的，这个产品组合我们再次说一下啊，一共是50头啊，这个即食海参，那么市场上的终端价格是2750元，大家可以随便的去比价去看哈。另外还会送出2袋即食鲍鱼，一共加起来是10到16头，总价3448元。那今天我们北广价格只要999元。说一下我们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小秦即食海参组合的产品了。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嗯，大杨，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从大连飞过来给大家推荐小秦的即食海参吗？ 你说说。嗯， 因为我特别喜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吃到小秦的海参，多吃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小秦本身就是大连海参的一个真实的见证者。 您就吃海参吃了多少年了？ 你看我吃了能有、哦、我从39岁得乳腺肿瘤，下岗40岁下岗创业，到现在已经是20多年了。 20多年 一直在吃海参，经营海参。我今年59岁，你看我是不是不像？ 确实看不出来，说实话，确实看不出来，头发依然乌黑，而且精气神很强哈。 一根白头还没有，还有你可能想象不到，我曾经做过4次大手术，2次恶性肿瘤手术，第二次恶性肿瘤转移复发，乳腺癌复发的时候，放疗和化疗进行了1年多的时间，可难受了，当时头发掉的特别光，血浆降的特别低，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又不吃不喝，真的是今天说起来像故事一样，当时是特别难受， 难熬的一段时间哈。 就在那个时候，血浆降低到什么程度？降低到就是大夫说不要出门了，用钥匙给他锁起来，锁到屋子里。如果跑出去摔倒了，他的血浆低到一旦要割破了手脖子哪地方啊，划伤了，他就会流血不止，他就会瞬间的死掉。所以当时大夫说，小青这一次复发严重，转移到什么程度？严重到什么程度？智能活3年。 哦， 当时 有曾经的事儿啊，曾经的事儿啊。 结果现在已经呢活了16年多，活了13年， 但是 我厉害不？ 但如今现在说起来，曾经的事情依然是历历在目啊。 是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往往在进行一些元气恢复的时候， 嗯， 或者说术后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提到，哎，吃点海参， 吃点海参， 吃点海参。 一个是再生能力、修复细胞能力强， 嗯， 另一个是我当时确实已经化疗不能进行的时候，是朋友当时给我送来了2斤大连的梅惠卓的钙海参， 嗯， 我给它泡发好了以后开始吃。我记得那2斤梅惠钙海参陪伴着我进行了余下的特别艰难的4个疗程的放疗和化疗， 嗯， 结果。接下来的比较顺利。等我出院的时候呀， 嗯， 和我一起做手术的6个人在同一个房间里，我恢复的速度 你恢复 的 速度最快啊！ 所以那一天起，我就觉得我可能比他们多吃了一点海参。那海参这么好，我为什么不给它做成即食的， 啊， 让大家更方便，让痛苦当中的人就开端就能吃到 海参，就能吃到海参啊！ 就是这样，我从那天开始研究 才开始做海参，啊， 所以从那天开始到今天已经是16年的时间，我吃的海参经营的海参，看到更多的人因为大连的即食海参而受益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哎呀，小琴这13年，这16年 有成功成就 感，有价值 感 的， 啊。 我觉得我到这里不仅是在给大家推广一个我的即食海参，更重要上， 嗯， 通过我这种经历，通过我这种战胜疾病的精神，让更多的人困难当中的人和家人有精神头，有信心战胜困难。 嗯，哎，这个理念我觉得打得非常的好哈， 嗯， 就是说我们通过一种食材，同时找到一种生活的这个信仰， 嗯，生命的是 尊重和 信心， 啊，信心， 嗯， 这个故事和经历哈， 嗯， 其实我觉得另外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海参它之所以能够在很多年前就入了《本草纲目拾遗》当中的中药的药典，它也是有原因的， 嗯， 也是有原因的，啊，另外我们再次强调，海参它不是药啊，它不是消炎药，不是止疼药， 嗯， 不是说你吃下去立马你就可以什么海参下去病就除了，不是这么回事儿。 不是， 但是海参它是一种，如果你持续一段时间的吃海参， 嗯， 摄入海参当中的营养，你会觉得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是，就是在大连呢，就有条件没有条件，到了冬至的时候，9981天，每家每户人人都要吃一根海参。现在有条件的是天天都在吃海参 啊，一年四季都在吃海参。还有一点，为什么？就是回到您刚才那个故事里边去啊，为什么当时您在做这个手术术后恢复的时候啊，可以吃这个海参？ 嗯， 就结合现在咱们这个天气炎热来说啊， 对， 天气炎热啊，人的胃口啊都不太好， 是 啊夏天不爱吃东西，早饭晚饭吃不好，然后呢早上可能醒不来，晚上睡不着啊，这都是这个时候的大家都会表现出 体力消耗非常厉害， 哎，怎么办呢？你又吃不了那么多，嗯，你说你来3斤牛肉谁能吃进去？ 是啊， 啊，你来8个鸡蛋吃不了，但是呢一根海参它里边含有了这个胶原蛋白，另外海参里边含有了这个精氨酸啊、耐氨酸啊等等这些个维生素含量， 嗯， 它一根海参就能够补充你一段时间所需要的营养。 还有啊，它里面含有的硫酸软骨素啊， 嗯， 海参粘多糖啊， 海参粘多糖 其他的东西里头没有的。 对， 它的修复细胞的能力特别强，还有疏通你体内血液的能力也特别强， 嗯， 所以呢夏季吃少少的就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因为温度高啊， 大家不爱吃饭啊， 哎， 这会儿你来一根海参 也好啊， 就挺好的。 嗯， 还有一个海参是什么？海参是一个性温的一个东西， 对，它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你说你， 哎， 你夏天的时候你来根羊腿， 吃点人参就比较上火了。 啊，你来个什么大枣、枸杞、阿胶什么的，往往容易上 火， 火 一点。 但是你吃海参 是温补， 它不上火， 对， 啊，不上火。另外它又不凉， 又不凉， 啊，又不凉， 所以一点副作用没有。 嗯， 还不挑人群。 不挑人群， 嗯， 啊，这样一个海参推荐给大家，又是市场上啊这个知名度很高的一个品牌，小琴 那今天呢，小琴的创始人王小琴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为大家推荐自己的产品哈。 哎，这个价格特别的实惠， 说了多少钱？ 真的是没有利润的哈。嗯，270克呀，是一大包，包里有十只，总共呢50只， 50只海参。 嗯，它的市场价格是2750元，还有两包即是鲍鱼的正品，特别论90岁的老奶奶都能咬动。那么这两包的即食鲍鱼的价值呢是698元， 嗯， 这样子海参加上鲍鱼总的价值就是3448元， 嗯， 小金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就是999元， 999元， 成本的价格也就有时候都算不了了， 三折的价格，999元，所以说这会儿啊买海参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时候哈，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哈，可以一次多订购几组， 特别是孝敬的女儿哈，你说你2000元、3000元，你可能有一点困难，这999元一定要抓紧时间孝敬。人生有两件事情不能等，一个是孝敬不能等，一个是健康不能等。 哎，说的太好了，孝顺不能等， 嗯， 健康咱们不能等哈， 嗯， 孝敬爸妈啊。不到1000块钱， 对， 买海参组合最好了啊！同时自己吃这一个组合，不到1000块钱也都没有问题。 15天加鲍鱼都是60，快到70天了。 嗯，999元。说一下我们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接下来同样进入到今天的商家承诺。 小琴在这里向大家保证哈，第一，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海参一定是来自大连产地的海参。第二呢，它一定是专柜的正品，而且也特别提倡你到专柜验货。第三呢，就是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不加任何添加剂。第四点，小琴保证即时的送货，希望你放心的选择。 各位北京的叔婶子兄弟姐妹们，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话里话外节目的主持人李欣。对于咱们老北京而言啊，你像这个北广购物，它强调这个实惠，所以说不插门的您不妨过来走走，听一听，试一试，打这个号码400-015-5151就齐活了。 嗨，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带你聆听的戴毅。2015年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心打造了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多买多实惠啊，越购越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我是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开心茶馆》节目的主持人季彤。北京电台精心打造了咱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您买产品，北广购物给您把关，您呀就放心的买吧。购物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今天为大家推荐这个组合呀，为什么说比较特别、比较好哈？首先，因为这个组合里边的辽刺参哈。依然是产自大连的核心产区， 是 辽宁的，应该是辽刺参的核心产区大连哈。 对， 还有一点，这个刺参是今年的春参， 刚刚上来的春参， 刚刚上来。那 对， 王女士，我觉得你要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说一下 春 参，海参能够冬眠也夏眠。知道吧？ 海参是冬眠也夏眠的意思。 冬眠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团成一团，钻到石板底下，不吃不喝。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身体里头不吸有水分，他的肾质就特别的紧密。刚刚露出头来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吃食的时候，我们给他抓上来供给大家。这个时候，他的肉质特别紧密，积蓄的营养也高，口感也好，口味也好。所以这个春参呢，是机会很难得的。 所以每年的春参啊，这个在一年四季当中，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比如说同样大小的春参，它的营养价值一定会更高一些。 嗯，刚刚出来的就更高，因为它肉质紧密。 肉质很紧密啊！你想一个冬天它没有进食，它进行冬眠， 对， 所有的一些个 缩成一团 哈，所有的这个废弃物啊，身体里面脏东西啊都排出去了。 是， 也可以说啊，其实一年的春天哈，买海参应该算是最好的季节哈。而且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个小琴海参的即食组合呢，价格也非常的优惠。说一下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在我们节目当中订购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但其实有的时候市场上你看海参啊太多了啊， 不太会挑海参， 品种也特别多， 品种也特别多哈。而且说这海参门道里边挺多的，水也挺深的。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好海参才是好海参啊？ 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因为我做海参16年，天天闭着眼睛睡着觉都想海参，所以可以算得上一个海参专家了。 您就是海参行家， 对 啊，您是海参行家。 告诉大家怎么挑，第一个，要是即食方便的，你拿到手里打开就能吃的，建议大家选即食海参。 即食海参啊， 那即食海参，你那有的是，市场也有，品牌也很多，你怎么选？首先呢，你选产地。 选产地， 产地很重要哈。产地你就选大连的是最好的， 大连最好。 然后选完产地以后选到哪儿选呢？我告诉你，一定要选品牌。为什么呢？即使海参加工啊，太多种多样，有一些连 QS 都没有也能加工即食海参，弄两口大锅，弄煤一煮就也能加工即食海参。所以呢，他那时候卫生安全呢，到底水质合不合格，你都不知道。咱们食补一定要注意食品安全，对不对？ 食品安全。 而找品牌，一个品牌的建立是老百姓的口碑，是监督部门的监督当中成长起来的，他不会因为这一点点小事把自己品牌破坏了。 所以也就是说，做即食海参其实做的是良心产品， 良心产品， 良心产品。我还听说一点，就是把海参前后剪开看里边的筋。 哎，对，哎呦，你还特别专业，大洋哈。 这个看筋怎么回事？ 海参呢，剪完以后里面的筋呢，要是比较完整，说明商家在煮的时候比较新鲜，没有煮的太大。如果里边筋一点都没有，都拔掉了，那它就是相对之下呢，这个海参的营养就损失了很多。因为筋呢，就像海参的，就像我们房子的大梁一样。它的五条筋越整齐越粗壮，代表它呢活性物质含量比较高，再就是生长期比较长，另外就是商家加工的时候，就煮的比较即食，煮的应远都合适。 还有一个说明，这个海参啊，在制作的时候它很新鲜。 对，很新鲜 啊！ 对， 你时间放长了，海参捞上不加工，那也没有那么多的粗壮的筋，很多的营养物质都在这个筋里边。 对，筋呐、刺儿上含量都挺高的。 对，海参这个刺儿，这个刺怎么来看，它是不是好的呢？ 刺呢，就是特别好、特别好的参呢，它的刺比较粗壮，倒三角形，在它刺啊，它的排数比较多。比如说，大连的海参，大部分至少有四排刺儿， 至少四排刺。 如果有六排刺儿，说明它这个海参呢，就是生长期就更长了。 王女士敢这么教大家，就说明王女士他们那的产品就一定是这样的好产品。 经过了16年的洗礼和大家的意见的提出宝贵的建议，我们不断的改正，我们的品质在不断的提高。我们现在一天呢都能生产十几万只的海参到全国各地了。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没有问题啊。再说一下今天的产品组合跟价格好不好，王女士？ 270克的。一大包的海参是10只，每一只27克左右，离感物大于等于50%，总共是5大包，一包的价格是550元，5大包的价格是2750元，也就是说2750元总共有50只的海参，然后呢，它的赠品有2大包是即食鲍鱼。 即食鲍鱼， 即食鲍鱼，130克5到8头的即食鲍鱼，每一包的价格是349元，那2包的价格就是698元。 好了，算了一下，这个产品主品的50头的即食海参，再加上赠品，一共是3448元，这是市场价格。 对， 今天我们北广价格只要999元，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3折的价格，说一下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现在购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哈。一旦到了秋天开始， 也许能涨价， 海参的价格就开始往上走了， 就拿不着。 但过了冬天，慢慢这个价格就开始往下走了。那今天我们这价组合确实很优惠，只要市场价值3折的一个价格。另外，不是冬天才是海参的，海参是一年四季有一个延续性的这么一个营养补充，坚持补充啊，才会发现吃海参带给身体的好处。 对 啊，好的，再说一下我们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啊。今天小琴其实海参组合呢就推荐给大家了啊，好的产品推荐给您了，当然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啊，拿起电话拨打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 400400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客户体验中心开门营业喽！所有产品现场体验试用，好不好您来定，更可现场下单购买，放心消费。体验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北广购，放心购。订购热线：4000155151。 春节冰雪倒映蔚蓝天空，交警通天是你给我太多感动，在中国节拍中一起放松，葡萄长城飞好汉忘情的舞动，世界有伸出双手连接成彩虹，冰天雪地画一颗心跃然懵懂，无言流泽和梦将天地相融，从朝阳到星光灿烂穿越一个冬。 I'll give you my love。 北京数字广播与众投天地联合出品首档实体创业对话节目《投其所好》，